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07，禁忌29。列宗孝武皇帝中之下。太元十二年春正月乙巳，以朱旭为清衍二州刺史，代谢玄镇彭城。旭求镇淮阴，许之，以玄为会稽内史。丁未，大赦。燕主垂官兵和尚。高阳王龙曰：“温祥之徒，皆白面如生，乌合为群，徒是长河以自固。若大军济河，必望其阵坏，不待战也。”垂从之。戊午，遣镇北将军蓝汉、护军将军平佑于敲敖西40里济河，龙以大众镇于北岸。温攀、温凯裹走屈城，平佑追击，大破之。降夜将妻子奔彭城，其众30000余户皆降于燕。垂以太原王凯为兖州刺史，镇东阿。初，垂在长安，秦王坚常与之交手语。冗从仆射光作言于坚曰：“陛下颇宜慕容垂乎？垂非久为人下者也。”坚以告垂。即秦主丕自夜奔晋阳，坐与黄门侍郎封福、巨鹿太守封劝皆来奔，劝义之子也。垂之再为业也，秦故臣西河朱肃等各以其众来奔。赵以坐等为河北诸郡太守，皆营于济北、濮阳，击属温祥。祥败，聚义燕军降，垂射之，府待如旧。垂见光作，流涕沾巾，曰：“秦王待我身，吾视之亦尽，但为二公猜忌，吾惧死而复之，每一念至，终消不寐。”坐亦悲痛。垂赐作金帛，作故辞。垂曰：“请由父遗也。”坐曰：“臣昔者为之忠于所事，不亦陛下至今怀之，臣敢逃其死。”垂曰：“此乃卿之忠，故无所求也。前言细之耳，待之弥厚，以为中常事。”狄辽遣其子昭寇陈营，朱旭遣将军秦英击走之。秦主登立妃毛氏为皇后，渤海王毅为太帝，后兴之女也。遣使拜东海王纂为使持节、都督中外诸军事、太师、领大司马，封鲁王。纂帝师奴为辅军大将军、兵州牧，封朔方公。纂怒谓使者曰：“渤海王先帝之子，南安王何以不立而自立乎？”长史王吕谏曰：“南安已立，礼无中改，今寇虏未灭，不可宗室之中自为仇敌也。”纂乃受命。于是卢水湖、彭佩谷、屠各董承、张龙氏、新平羌雷鄂帝等皆附于纂，有众10余万。后秦主长徙秦州豪杰30000户于安定。初，安四人骑射聚众8000余家，据新栅降燕。 燕主垂拜赦魏郡太守，继而复叛，连张愿。愿自率万余人进屯驻阿之瓮口，招敌僚共应赦。高阳王龙言于垂曰：“心诈坚固，攻之未易猝拔。若久顿兵于其城下，张愿拥率流民吸引丁陵，为患方身。愿众虽多，然皆心腹，未能力斗。因其自治，宜先击之。愿父子视其骁勇，必不肯避去，可一战擒也。愿破，则赦不能自存矣。”垂从之。二月，遣范阳王德、陈留王绍、龙骧将军张崇率部骑二万会龙击愿，军至窦城，去瓮口20余里，解安顿息。愿引兵掩至，燕人惊惧，得兵退走，龙勒兵不动。愿子归出冲阵，龙前左右王默逆击，斩之。龙徐进战，愿兵乃退。德行鲤鱼，复整兵，还与龙合。谓龙曰：“贼气方锐，宜且缓之。”龙曰：“愿成人不备，宜得大捷，而吴氏族皆以悬阁合金，势破之故，人思自战，故能却之。今贼不得力，气竭势衰，皆有进退之志，不能其分，宜急击之。”德曰：“吾为卿所为耳。”遂进，战于瓮口，大破之，斩首7800级。愿脱身保三不口。燕人进军历城，清掩徐州郡县壁垒多降。垂以陈留王绍为青州刺史，镇历城。德等还师。新乍人东栾直射送之。垂诛射父子，于西援之。三月，秦主登以窦冲为南秦州牧，杨定为益州牧，杨弼为司空、凉州牧，乞伏国人为大将军、大单于、愿春王。燕上古人王敏杀太守封吉，代郡人许谦逐太守贾润，各以郡赴刘显。燕乐浪王温为尚书右仆射。夏四月戊辰，尊帝母李氏为皇太妃，宜服如太后。后秦征西将军姚硕德为杨定所逼，退守泾阳，定与秦鲁王纂共攻之，战于泾阳，硕德大败。后秦主长自阴密救之，纂退屯夫路。燕主垂自敲敖还中山，慕容柔、慕容胜、慕容会来自长子。庚子，垂谓之大赦。垂问胜：“长子人情如何？为可取乎？”胜曰：“昔君扰扰，人有东归之志，陛下唯当修仁政以祀之耳。若大军一临，必投戈而来，若孝子之归慈父也。”垂曰：“鬼位，封柔为阳平王，胜为长乐公，会为清河公。”高平人狄畅执太守徐涵远，以郡降狄僚。燕主垂谓诸将曰：“僚以一城之众，反复三国之间，不可不讨。”五月， 以张武王胄兼中外诸军事，辅太子保守中山，垂自率诸将南攻辽，以太原王凯为前锋都督。辽众皆燕赵之人，闻凯至，皆曰：“太原王子吾之父母也。”相率归之。辽惧，遣使请降。垂以辽为徐州牧，封河南公，前至黎阳，受降而还。景行人贾报招引北山丁陵狄尧等5000余人夜袭中山，陷其外郭。张武王胄以骑兵出其外，太子保鼓噪于内，合击大破之，尽服其众，为姚豹单马走免。刘显地广兵强，雄于北方，会其兄弟乖征。魏长史张衮言于魏王归曰：“显志在并吞，今不乘其内溃而取之，必为后患。然吾不能独克，请与燕共攻之。”归从之，复遣安童起师于燕。赵征会稽处事待魁，魁累辞不救，郡县敦逼不已，魁逃匿于吴。谢玄上书曰：“魁自求其志，今亡命未回，将离风霜之患。陛下既以爱而弃之，亦以使其身名并存，请绝诏命。”帝许之。魁顿之兄也。秦主登以其兄同城为司徒，守尚书令，封颍川王。帝广为中书监，封安城王。子崇为尚书左仆射，封东平王。燕主垂自黎阳还中山。吴申杀燕清河太守丁国，张武人王祖杀太守白钦，渤海人张申据高城以叛，燕主垂命乐浪王温讨之。愿川王国人率计3万袭鲜卑大人密贵、玉狗、提伦三部于六泉。秋7月，与莫一干、金熙战于可浑川，莫一干、金熙大败，三部皆降。秦主登军于瓦亭，后秦主长攻彭沛古堡，拔之，古奔杏城。长还阴密，以太子兴镇长安。燕赵王林讨王敏于上谷，斩之。刘卫臣献马于燕，刘显掠之。燕主垂怒，遣太原王凯将兵助赵王林击显，大破之。显奔马邑西山。魏王归引兵会林，击显于弥泽，又破之。显奔西燕，临西收其部众，获马牛羊以千万数。吕光将彭晃、徐炯攻张大玉于临洮，破之。大玉奔广武，王穆奔建康。8月，广武人执大玉送孤臧，斩之。穆袭据酒泉，自称大将军、凉州牧。辛巳，立皇子德宗为太子，大赦。燕主垂立刘显帝可尼为乌桓王，以抚其众，徙8000余落于中山。秦平邑太守蓝独率众20000自平阳入河宁，与鲁王纂谋攻长安。 纂帝失奴，劝纂称尊号，纂不从，失奴杀纂而代之，独遂与失奴绝。西燕主勇攻独，独请救于后秦，后秦主长欲自救之。尚书令姚民、左仆射尹伟曰：“福登尽在瓦亭，将城虚袭吴后。”常曰：“福登众盛，匪旦夕可至，等持众少绝，必不能轻军深入，必两月间吾必破贼而返，等虽至，无能为也。”九月，常军于泥园，失奴逆战大败，亡奔鲜卑，后秦尽收其众，屠各董承等皆降。秦主登进据胡空堡，容下归之者十余万。冬十月，敌辽复叛焉，遣兵与王祖张申寇抄清河平原。后秦主长进击西燕王勇于河西，勇走，蓝独复列兵据守，长攻之。十二月，秦独遂如幸城。后秦姚方城攻秦雍州刺史徐松垒，拔之，执松而属之。松骂曰：“汝姚长罪当万死，扶黄梅欲斩之，先帝止之，受任内外荣宠极矣，曾不如犬马食所养之恩，亲为大逆，汝枪背岂可以人礼欺也？何不速杀我？”方成怒，三斩松，悉坑其士卒，以妻子赏君。后秦主长觉秦主奸尸，鞭挞无数，剥衣裸行，见之以疾，砍土而埋之。凉州大饥，米斗值钱五百，人相食，死者太半。吕光西平太守康宁自称匈奴王，杀黄河太守强袭以叛，张掖太守彭晃亦叛，东结康宁，西通王穆。光玉自击晃，诸将皆曰：“仅康宁在南，似信而动，若晃目未诛，康宁复至，进退狼狈，势必大危。”光曰：“实如轻言，然我今不往，是坐待其来也。若三寇联兵，东西交至，则城外皆非吾有，大事去矣。今晃初叛，与宁穆情气未密，出其仓促，取之差异耳。乃自率计三万，背道兼行，既至，攻之二旬，拔其城，诛晃。”初，王穆起兵，遣使召敦煌处事郭宇，宇叹曰：“仅民将左任，吾忍不救之也。”乃与同郡索谷起兵应募，运粟三万担以饷之。穆以宇为太府左长史、军师将军，谷为敦煌太守。继而穆听谗言，引兵攻谷，宇见不听，出城大哭，举手谢城曰：“吾不复见汝矣。”还而隐背覆面，不与人言，不食而足。吕光闻之曰：“二鲁相攻，此成秦也，不可以但屡战之劳而失勇毅之机也。 遂率部骑二万攻酒泉，克之，进屯梁兴。穆引兵东还，未至，众溃。穆单骑走。兴马令郭文斩其首送之。十三年春正月，康乐献武功谢玄卒。二月，秦主登军昭挪，后秦主长军武都。狄辽遣司马睢琼诣燕谢罪，燕主垂以其硕反复，斩琼以绝之。辽乃自称魏天王，改元建光，至百官。燕青州刺史陈留王绍为平原太守毕驴浑所逼，退屯黄金固。燕主垂更以绍为徐州刺史，浑魏之子也，因服侍乱，据其地来降。三月已亥，燕主垂以太子宝录尚书事，授之以政，自总大纲而已。燕赵王林击许谦，破之，迁奔西燕，遂废代郡，西徙其民于龙城。吕光之定凉州也，杜进公居多，光以为武威太守，贵宠用事，群僚莫及。光生石聪，自关中来。光问之曰：“中州人言我为政何如？”聪曰：“但闻有杜进耳，不闻有咎。”光由是既进而杀之。光与群僚宴，欲及政事。参军京兆段业曰：“明公用法太峻。”光曰：“吾岂无恩而楚强，商鞅言行而秦兴？”业曰：“岂丧其身，鞅亡其家，皆残酷之至也。明公方开建大业，景行尧舜，犹惧不济，乃慕启鞅之为志，岂此州士女所望哉？”光改容谢之。夏四月戊午，以朱旭为都督司雍梁秦四州诸军事，雍州刺史，戍洛阳。以乔王田戴旭为都督兖冀幽兵诸军事，清兖二州刺史。愿川王国人破鲜卑越至赤犁于平乡，获其子结归。丁亥，燕主垂立夫人段氏为皇后，以太子宝领大单于。段氏右光禄大夫宜之女，其妹是范阳王德，宜宝之舅也，追谥前妃段氏为成昭皇后。五月，秦太帝一族，谥曰献哀。狄辽喜屯华台。六月，愿川王起伏国人族，谥曰宣烈，庙号烈祖。其子公辅上幼，群下推国人弟钱圭为大都督、大将军、大单于、河南王。大赦，改元太初。魏王归破库莫西于若洛水南。秋七月，库莫西复袭魏营，归又破之。库莫西者，本属宇文部，与契丹同类而异种，其先皆为燕王皇所破，徙居松漠之间。秦后秦自春相持，屡战，互有胜负，至是各解归。 关西豪杰以后秦久无成功，多去而复秦。河南王钱圭立其妻边氏为王后，置百官，仿汉制，以南川侯初连启都为丞相，凉州刺史替卷为御史大夫，金城边瑞为左长史，东秦州刺史密仪为右长史，吴使狄晴为左司马，略阳王松寿为主簿，从弟柯谭为凉州牧，弟益州为秦州牧，屈卷为河州牧。八月，秦主登立子崇为皇太子，卞为南安王，上为北海王。燕护军将军平右会张武王纣讨吴申，破之，申走保义墓。魏王归因有屠烟之志，遣九原公仪奉使至中山，燕主垂诘之曰：“魏王何以不自来？”仪曰：“先王与燕并是进士，视为兄弟，臣今奉使，与礼未失。”垂曰：“吾今威加四海，岂得以昔日为比？”仪曰：“燕若不修德礼，欲以兵威自强，此乃将帅之事，非使臣所知也。”仪还，言于归曰：“燕主衰老，太子暗弱，范阳王自负才气，非少主臣也。燕主寂寞，内难必作，于时乃可图也，今则未可。”归善之。仪，归母弟汉之子也。九月，河南王钱圭迁都金城。张申攻广平，王祖攻乐陵。壬午，燕高阳王龙将兵讨之。冬十月，后秦主长还安定，秦主登旧时新平，率众万余为长营，四面大哭。长命营中哭以应之，登乃退。十二月庚子，尚书令南康襄公谢石卒。晋太原王凯、晋王林将兵会高阳王龙于河口，以击张申。王祖率朱垒共救之，夜犯燕军，燕人逆击走之。龙欲追之，凯林曰：“王祖老贼，或恐诈而设伏，不如四明。”龙曰：“此白帝群盗乌合而来，侥幸一绝，非素有约束，能依其进退也。今失利而去，众莫为用，乘势追之，不过数里，可进秦也。身之所事，唯在于祖，祖破则身降矣。”乃留凯林守身垒，龙与平右分道击之，毕明大获而还，选所获之首以示身。甲寅，身出降，祖亦归罪。秦以颍川王同城为太尉。十四年春正月，燕以阳平王柔镇襄国。辽西王农在龙城五年，数务修举，乃上表曰：“臣请殷征集镇，所统将士安逸积年，清徐精庸，一寇上凡，愿时代还，斩截微笑，生无余力，莫无遗恨，臣之志也。”庚申， 燕主垂赵农为侍中，私立校尉，以高阳王龙为都督幽平二州诸军事，征北大将军、幽州牧，建刘台于龙城，以龙录刘台尚书事，又以护军将军平佑为征北长史，散骑常侍封福为司马，并兼刘台尚书。龙因农旧归，修而广之，辽节遂安。后秦主长以秦战屡胜，未得秦王坚之神助，亦于军中立坚相而导之曰：“臣兄相斥臣复仇，心平之祸，臣行相之命，非臣罪也。福登陛下叔属，犹豫复仇，况臣敢忘其兄乎？且陛下命臣以龙相建业，臣敢为之。今为陛下立相，陛下勿追记臣过也。”秦主登升楼，遥谓长曰：“为臣弑君而立相求福，拥有异乎？”因大呼曰：“弑君贼姚长，何不自出？吾与汝决之。”长不应。久之，以战位有力，军中每夜朔惊，乃斩相首以送秦。秦主登以河南王钱圭为大将军、大单于、金城王。贾银魏王圭袭高车破之。二月，吕光自称三河王，大赦，改元林家，置百官。光期十世，子少，弟德氏，自求池来至孤臧。光立十世为妃，少为世子。癸巳，魏王圭及吐突林部于女水，大破之，尽徙其部落而还。秦主登留辎重于大界，自将轻骑万余攻安定羌密造堡，克之。夏四月，敌辽寇荥阳，执太守张卓，燕以长乐宫胜镇蓟城，修缮旧宫。五月，清河民孔金斩吴申，送守中山。金城王钱圭及侯年部大破之。于是秦、梁、鲜卑、羌胡多附钱圭，钱圭悉授以官爵。后秦主长与秦主登战硕败，乃遣中军将军姚崇袭大界，登邀击之于安丘，又败之。掩范阳王德、赵王林及贺讷追奔至雾根山，讷穷迫请降，喜之上谷，至其地染干于中山。秋七月，以骠骑长史王臣为荆州刺史，都督荆益宁三州诸军。臣国宝之地也。秦主登攻后秦右将军吴忠等于平凉，克之。八月，登据狗头原以逼安定。诸将劝后秦主长决战，长曰：“与穷寇竞胜，兵甲之计也，吾将以计取之。”乃留尚书令姚民守安定。夜率骑三万袭秦辎重于大界，克之，杀毛后及南安王上，秦名将数十人，驱掠男女五万余口而还。毛氏美而勇， 善骑射。后秦兵入其营，毛氏由弯弓跨马，率壮士数百人战，众寡不敌，为后秦所执。长江纳之，毛氏骂且哭曰：“姚长，汝先已杀天子，今又欲辱皇后，皇天后土，宁汝荣乎？”长杀之。诸将欲因秦军骇乱击之，长曰：“登众虽乱，怒气犹盛，未可轻也。”遂止。登收余众，屯胡空堡。长使姚硕德镇安定，徙安定千余家于阴密，遣其弟征南将军敬镇之。九月庚午，以左仆射陆纳为尚书令。秦主登之东也，后秦主长使姚硕德至秦州守宰，以从弟长戍陇城，行奴戍蓟城，姚祥戍略阳。杨定攻陇蓟，克之，斩长，执行奴。祥弃略阳，奔阴密。定自称秦州牧、陇西王，秦因其所称而受之。冬十月，秦主登以窦冲为大司马，都督陇东诸军事，雍州牧。杨定为左丞相，都督中外诸军事，秦梁二州牧，曰共攻后秦。又曰兼河西诸军事、兵州刺史杨正，都督河东诸军事、冀州刺史杨凯，各率其众会长安。郑凯皆河东人。秦主丕祭败，郑凯收集流民数万户，郑据河西，凯据湖陕之间。前使请命于秦，登因而受之。引乐浪道王温为冀州刺史。狄辽遣丁陵故堤诈降于温帐，已有刺温杀之，并其长史司马屈率守兵二百户奔西燕。因辽西王农邀击刺温者于襄国，尽获之，为堤走免。十一月，扶罕羌彭希念复于乞伏前归，以希念为北河州刺史。初，帝既亲政事，威权己出，有人主之量，已而逆于酒色，委事于琅琊王道子。道子亦嗜酒，日夕与帝以酣歌为事，有崇尚浮屠，穷奢极废，所亲逆者皆干母僧尼，左右进席争弄权柄，交通请托，贿赂公行，观赏滥杂，刑狱谬乱。尚书令陆纳往宫阙叹曰：“好家居，先儿欲撞坏之也。”左卫领营将军会稽许莹上书曰：“今台府局吏职位武官及仆隶婢儿娶母之姓者，本无相异品地，皆得为郡守县令，或代职在内，及僧尼乳母敬尽亲党，又受祸禄者，临官领众，政教不均，暴乱无罪，禁令不明，劫道公行。昔年下书敕群下进归，而众议兼及，无所采用。臣闻佛者，清远玄虚之神， 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，五戒粗法尚不能遵，况精妙乎？而流祸之徒敬家敬事，而亲于百姓，取财为惠，亦为何不施之道也？书奏不行。道子事清内外，远近奔凑，地见不平，然由外加忧宠。侍中王国宝以禅宁有宠于道子，煽动朝众，讽八座起道子以进位丞相、扬州牧，加黄钺，加书礼。护军将军南平车胤曰：“此乃成王所以尊周公也。今主上当阳，非成王之比，相王在位，岂得为周公乎？”乃称疾不属。书奏，帝大怒，而加印有守。中书侍郎范宁、徐邈为帝所亲信，朔尽忠言，补正缺失，指斥奸党。王国宝宁之生也，宁由及其阿谀，劝帝处之。陈俊、袁岳之有宠于道子，国宝使岳之因泥妙音致书于太子母陈书院云：“国宝忠谨，一见亲信。”帝知之，发怒，以他事斩岳之。国宝大惧，与道子共赠范宁，初为豫章太守。宁临发，上书言：“今边锋不举，而仓库空溃，古者使民岁不过三日，今之劳扰，待无三日之休，至有生而不复举养，官寡不敢嫁娶，错火积心，不足御也。”宁又上言：“中原市民流寓江左，岁月渐久，人安其业，凡天下之人，缘其先祖，皆随世迁移，何至于今而独不可？未宜正其封疆，户口皆以土断。有人性无涯，奢俭由是，仅并肩之事，亦多不善，非其财力不足，盖由用之无节，争以米粒相告，无有献及故也。礼十九为长商，以其未成人也。今以十六为全丁，十三为半丁，所任非父同幼之事，岂不伤天理，困百姓乎？为已以二十为全丁，十六为半丁，则人无夭折，生长繁滋矣。帝多纳用之。宁在豫章，遣十五一曹下蜀城，采求封政，并立贾环，讯问官长得失。徐邈与宁书曰：“足下听断明允，术士无志，则立甚其父而人听不惑矣，岂须意志礼义，是其由生哉？非徒不足志义，实乃残余之所资，岂有善人君子而甘非其事，多所告白者乎？自古以来，欲为左右耳目，无非小人，皆先因小忠而成其大不忠，先借小信而成其大不信。遂使谗谄并进，善恶倒置，可不戒哉？足下慎选纲纪，必得国事以赦诸曹，诸曹皆得良吏以掌文案， 有则方公之人以为见思，则清浊能匹，与世而明。足下但平心处之，何取于耳目哉？喜明德马后未尝顾左右而言，可谓远识，况大丈夫而不能免此乎？十二月，后秦主长使其东门将军任瓮诈遣使召秦主登，许开门纳之，登将从之。征东将军雷恶帝将兵在外，闻之，持计见登曰：“尧常多诈，不可信也。”登乃止。常闻恶帝亦登，谓诸将曰：“此枪见登，事不成矣。”登以恶帝勇略过人，因惮之。恶帝惧，降于后秦。常以恶帝为镇军将军。秦以安城王广为司徒。十五年春正月乙亥，谯敬王田薨。西燕主勇引兵向洛阳，朱旭自河阴北济河，击败之。旭追至白水，会敌僚谋向洛阳，旭乃引兵还，击走之。留阴阳将军朱党戍石门，使其子略都护洛阳，以参军赵藩佐之，身还襄阳。琅琊王道子恃宠骄恣，试验酣醉，获亏李靖，帝亦不能平，欲选石望为藩镇以前置道子，问于太子左卫帅王雅曰：“吾欲用王公殷仲堪何如？”雅曰：“王公风神简贵，志气方严，仲堪谨于细行，以文艺著称，然皆俊侠自恃，且干略不长，若唯以方面，天下无事足以守职，若其有事，必为乱皆矣。”帝不从。公运之子，仲堪荣之孙也。二月辛巳，以中书令王公为都督清兖幽兵冀五州诸军事，兖清二州刺史，镇京口。三月戊辰，大赦。后秦主长攻秦扶风太守齐义南于新罗堡，克之，义南走。秦主登攻后秦天水太守张业生于陇东，常救之，登隐去。夏四月，秦镇东将军魏皆飞自称冲天王，率低胡攻后秦安北将军姚当成于杏城，镇军将军雷恶帝叛应之，攻镇东将军姚汉德与李润，后秦主长欲自击之，群臣皆曰：“陛下不忧六十里伏登，乃忧六百里魏皆飞，何也？”长曰：“登非可促灭，吾城亦非登所能促拔。恶帝智略非常，若南引皆飞，东结董承，得幸城李润而拒之，长安东北非无有也。”乃遣引精兵一千六百赴之。皆非恶帝有众数万，低胡赴之者前后不绝。常每见一军至，则喜。群臣怪而问之，常曰：“皆非等山右同恶，种类甚繁，吾虽克其魁帅， 余党未易促平，今乌疾而至，吾乘胜取之，可一举无余也。皆非等见后秦兵少，悉众攻之，常固垒不战，视之以弱。前遣其子中军将军崇率计数百出其后，皆非兵扰乱，常遣镇远将军王超等纵兵击之，斩皆非及其将士万余级，鄂帝请降，常待之如初。鄂帝谓人曰：“吾自谓智勇杰出一时，而每遇遥翁折困，故其愤也。”常命姚当成于所营之地每栅孔中折树一木以经战功，遂于问之。当成曰：“营地太小，以广之矣。”常曰：“吾自结发以来，与人战未尝如此之快，以千余兵破三万之众，营地为小为奇，其以大为贵哉。”突遇魂士连遣使献见于金城王钱圭，钱圭拜士连沙州牧白兰王，丙寅，魏王归会燕赵王林于一心山，击贺兰、河突林、河西三部，破之。河突林、河西皆降于魏。秋七月，平邑人郭志起兵于广乡以应秦，移袭三府曰：“姚常凶虐，独披神人，吾属世盟先帝尧舜之人，非常伯纳言之子，即清孝穆守之孙也，与其含耻而存，孰若蹈道而死。”于是三府壁垒皆应之，独正县人苟耀聚众数千附于后秦。秦以智为平邑太守，后秦以耀为豫州刺史。刘卫臣遣子直隶堤攻贺兰部，贺讷困急，请降于魏。丙子，魏王归引兵救之，直隶堤退，归喜讷部落，处之东境。八月，刘牢之击狄昭于鄄城，昭走河北，又拜狄辽于华台，张苑来降。九月，北平人吴柱聚众千余，立沙门法常为天子，破北平郡，转寇广都，入白狼城，引幽州牧高阳王龙方葬其夫人，郡县守宰皆会之。众闻助反，请龙还城，遣大兵讨之。龙曰：“今严闾安业，民不思乱，助等以诈谋惑渔夫，又挟相聚，无能为也。”遂留葬器，遣广平太守、广都令先归，续遣安昌侯进将百余骑取白狼城。助众闻之，皆愧，穷补斩之。以侍中王国宝为中书令，俄兼中领军。丁未，以吴郡太守王寻为尚书右仆射。突遇魂士连族，子士皮立。士皮以其父祖辞人为四邻所亲侮，乃都立将士，欲建功业。冬十月，金城王钱圭遣使拜士皮沙州牧白兰王，士皮不受。十二月，郭志及荀耀战于正东，致败， 奔洛阳。越至节归，据平乡，叛金城王前归。十六年春正月，燕至邢台于蓟，加长乐公胜录邢台尚书事。金城王前归即越至节归，节归降，前归以宗女弃之。贺冉干谋杀其兄讷，讷知之，举兵相攻。魏王归告于燕，请为向导以讨之。二月甲戌，燕主垂遣赵王林将兵击讷。镇北将军蓝汉率龙城之兵击冉干。三月，秦主登自雍攻后秦安东将军金荣于范氏堡，克之，遂渡渭水，攻京兆太守韦范于段氏堡，不克，进据屈劳。夏四月，燕蓝汉破贺冉干于牛都。狗要有众一万，密召秦主登，许为内应。登自屈劳向樊川，均于马头原。五月，后秦主常引兵逆战，等击破之，斩其右将军吴忠。常收众复战，姚硕德曰：“陛下甚于轻战，每欲以计取之，今战失利而更前逼贼，何也？”常曰：“等用兵迟缓，不时虚实，今轻兵直进，遥据吴东，此必狗要庶子与之有谋也。缓之则其谋得成，故及其交之未合，即击之，以败散其势耳。”遂进战，大破之，等退屯于梅。秦兖州刺史强金锤据新平，降后秦，以其子魁为质。后秦主常将数百骑入金锤营，群下见之，常曰：“金锤既去福登，又欲屠我，将安所归乎？且彼出来款复，以推心以结之，奈何复以不信疑之乎？”继而群堤欲取长，金锤不从。六月甲辰，燕赵王林破贺讷于赤城，擒之，降其部落数万。燕主垂命林归讷部落，袭冉干于中山。林归言于垂曰：“臣观拓跋圭举动，终为国患，不若赦之还朝，使其弟兼国事。”垂不从。西燕主勇寇河南，太守杨全期击破之。秋七月壬申，燕主垂如范阳。魏王归遣其弟孤献剑于燕。燕主垂衰老，子弟用事，刘孤以求良马。魏王归弗与，遂与燕决，使长史张衮求好于西燕。孤逃归，燕太子宝追获之，垂待之如初。秦主登攻新平，后秦主常救之，登隐去。秦骠骑将军莫义干以其二子为质于金城王前归，请共击鲜卑大都。前归与莫义干攻大都于明禅堡，克之，都微服走。前归收其部众而还，归莫义干二子。莫义干巡判东河刘卫臣。八月， 钱圭率骑一万讨莫义干，莫义干奔塌楼城，钱圭射之，众目。九月癸未，以尚书右仆射王寻为左仆射，太子詹事谢衍为右仆射，太学博士范弘之论殷浩宜加赠事，因叙桓温不臣之际。是时桓氏尤盛，王寻温之故吏也，以为温废昏立明，有忠贞之节，处弘之为余杭令。弘之汪之孙也。冬十月壬辰，燕主垂还中山。初，柔然不仁，侍服于代。其大人欲久驴地溯源族，部落分为二，长子匹后拔，继父居东边，次子温和提别居西边。秦王坚灭代，柔然附于刘卫臣。即魏王归即位，攻击高车等，诸部率皆服从，独柔然不侍卫。戊戌，归引兵击之，柔然举步遁走，归追奔六百里。诸将因张衮言于归曰：“贼远粮尽，不如早还。”归问诸将：“若杀驸马，为三日食，足乎？”皆曰：“足。”乃复背道追之，及于大蓟南床山下，大破之，虏其半部。匹后拔及别部率乌鸡各收余众遁走。归前长孙松、长孙肥追之，归谓将佐曰：“青曹知无前问三日粮役乎？”曰：“不知也。”归曰：“柔然驱畜产奔走数日，治水必流，我以轻骑追之，计其道理不过三日及之矣。”皆曰：“非所及也。”松追斩乌鸡于平望川，肥追匹后拔至捉爷山，匹后拔举众降，或温和提之子何多寒、兄子射伦、胡律等宗党数百人。温和提将奔刘卫臣，归追及之，温和提亦降。归悉徙其部众于云中。狄辽祖子昭代立，改元定鼎，攻燕邺城，言辽西王农击却之。三河王光遣兵乘虚伐金城王钱圭，钱圭闻之，引兵还，光兵亦退。刘卫臣遣子直隶堤率众八九万攻魏南部。十一月己卯，魏王归引兵五六千人拒之。壬午，大破直隶堤于铁骑山南。直隶堤单骑走，乘胜追之。戊子，自五原金津南济河，进入魏臣国。魏臣部落骇乱。辛卯，归直抵其所居月拔城。魏臣父子出走，人臣分遣诸将轻骑追之。将军依魏擒直隶堤于木根山，魏臣为其部下所杀。十二月，归军于延池，诸魏臣宗党五千余人皆投师于河。自河以南诸部西降，获马三十余万匹，牛羊四百余万头，国用由是遂饶。魏臣少子伯伯 王奔薛干布，归使人求之。薛干布率太息帐出勃勃以示使者曰：勃勃国破家亡，以穷归我，我宁与之俱亡，何忍执以与位？乃送勃勃于莫一干，莫一干以女弃之。戊申，燕主垂如鲁口，秦主登攻安定，后秦主长如阴密以拒之。谓太子兴曰：苟要文武北行，必来见汝，汝执诛之。要果见兴于长安，兴使尹伟让而诛之。常拜登于安定城东，登退据鹿城堡，常置酒高会，诸将皆曰：若执魏武王，不令此贼至今，陛下将劳太过耳。常笑曰：吾不如王兄有嗣，身长八尺五寸，臂垂过膝，人望而畏之一也。将十万之众与天下争衡，望挥而进，前无横阵二也。温古之今，讲论道义，收罗英俊三也。董率大众，上下弦乐，人尽死力四也。所以得建立功业，驱策群贤者，正望算略中有片长耳。群臣咸称万岁。